所以叫五功修行咧，不妨以呢個放法嚟念，念法念到無念咯。哦，嗰個嗰陣時咧，就明白自己嘅心咧。念佛念咯，念不生咯。哦，嗰陣時亦可以見自己嘅心。所以咧，無生無生念，無念都能當靈心。佛陸祖話：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就即佛。念以後，唔見功滅。我哋梗係見滅啦，滅咗咯。方才打冇聲啦，滅咗咯，滅咗咯咁樣。方才欺念啊，欺喊親痴嗰念啊，而家滅咗咯，終係見個滅，係咪啊？未提一個話唔滅啊，嗰個念唔滅咯，唔滅啊，呢個念唔滅就好咯。不見佢嗰個滅相啊，不滅心就係佛。就不滅心就無，不滅心咧就變咗無念心就係佛啦。無念心就係佛，不滅心就係佛。咩叫念不滅咧？念不滅啊，有啲用功咧，你用功用得好啊，呢個念就不滅啦。咩念不念？一念萬年，呢個念就不念啦。我哋點可以做得一念萬年呢？一念一點鐘都做唔到喎。我哋一念至中一點鐘咧都做唔到，何況就一念萬年？一念萬年咧，呢個念咪不滅咯？一萬年佢都冇滅到。呢個就一念萬年啊！呢個念咪打成一片啊！所以修行用功啊，念佛念到一心不離，呢個你念不滅咯。參禅參到打成一片，呢個念不滅咯。用功用到一念萬年，呢個念就不滅。念不滅咧，個心咧就即心啦。個心咧就有啲把握啊。咩叫咧念不滅啊？我講個譬如俾你聽咧，講功用俾你聽啊。你自性合掌背在佛前，念阿弥陀佛，撞一支香，你自性嚟念咩？唔好擦眼眼青，自性嚟念，念咩？念幾句啊？覺得自己念得幾句佛陀，擦我隻眼望啊，嗰支香都少陣。哇！可能我念得時間好少咧，點解嗰支香都點？已經少咗啦！呢個你念佛的時候，呢個誠心啊，冇咗呢個時間性。念幾句啊，你一次聽就念咗咯。呢個咪念不滅咯？念不滅呢個心啊，叫即正心啊。所以咧，佢就冇咗呢個時間性。你有看咧？我哋初時撞咗幾下。就呢個明羅嗰個嚟嗰時，我哋一坐下嚟，就係呢個練一排，看自己嘅話頭，收拾自己嘅手。再撐我啱看咧，嗰次響都已經練曬，一撐落間嘅。呢個咪練不滅咯。有啲人坐嗰次，我嚟嗰面啊，我哋在南華寺坐響咧。認識聽一天三刻，嗰陣時啊，我哋啊去受戒啊，一天三刻啊，一加三條木魚啊，馬上將嗰三個收拾俾你，一試，呢個人咧瞓喺度瞓咗啦，佢冇見我喺度去咗正啊，去咗正啊一天三刻，但我哋覺得咧，我是一陣間，呢個念一陣間之中啊，冇別一個念嘅。只有在坐一個看碼頭嗰個念喎，嗰個念咧都冇大二念，只有呢一個念，呢個念未曾滅，看碼頭嗰個念未曾滅，一直咁樣看落嚟，時間性就過咗咯，就變咗一天三刻就過咗啦，呢個念不滅啦， 啊嘛，念不灭咯，一个用功能够用到念不灭咧，你就念不不烟啦。所以叫孝孝念不灭就名佛啦。所以有啲人讲呢个戒出山，戒出山啊，只只得，但系只只都话入定。佢一入定嘅时候咧，哦，佢一入定就定中咯，佢个定唔会灭嘅，只都唔会灭。啊！佢只嚟一出定嘅，未諗菩薩就識曬。但係啊，佢嗰個念啊，唔係話咁樣啊。哦，出咗定又入定，入咗定又出定啊！嚇，那咪啊戒定者咧就辛苦咯，錯都錯唔定嘅。佢一入呢個定啊，佢就入咗落去，佢個定就唔滅噶啦，唔滅咧。等到佢嗰個定咧一出嗰陣時咧，就學未諗菩薩就識曬。呢、这個就孝孝念不滅啊，係一個共用嚟嘅。孝念不滅，你就積佛啦。就好地用功，有時念佛啊，哦，一下子就念咗兩個鐘頭；有時坐禪啊，哦，一下子就坐多兩個鐘頭啦。啊，時間就無所謂長短啊，短就短在你嗰個念係滅而不滅。你個心啊，生生滅滅咧，梗係時間長。你個心方面啊，哦，好耐咧都唔生唔滅咧，呢個時間就短啦。即係孝念不滅咧，就積法。所以六祖咧，的確係過來人。你問幾個人咧，積十積八答唔出嚟，六祖就有辦法答出嚟。田念不生，呢、這個無生念就係心。孝念不滅。这个念无灭念，这个就是佛。成一切相就即心，离一切相就即佛。六祖解释那个即相即佛呢，离一切相就即心咯。成一切相，这个心呢难教，万法就离心啊，一切就离心咒啊。一啲星辰係哪個座？咪呢個心座，大眾嘅心座。你個心唔座啊，大個人嘅心就話佢座。所以日月咧常住世間，大眾嘅心力嚟座，一啲星辰、山河大地咧，也是為心座。啊，你呢個心唔座啊，大個心咧都話座嘅，係咪？山河大地啊，亦为心所作。这个大殿呢，也是为心所作。你这个心力呢，不出大个人的心力都出。所以起佛殿啊，再可以一万个人的心力去起间房。一个一个人的心力起呢，麻麻地。他一退心呢，这个大殿就冧。所以有时被火烧了呢，就是这个一个人出钱。佢嗰個心一退喎，呢、這個大殿就冧咗。如果一萬個人啊，出呢個心力起個大殿啊，九一個嗰個心退咧，佢有99個心唔退啊！心力嚟支持呢個大殿嘅石石之世間，所以呢個心力好厲害嘛！所以一切都為心臟啊，天堂也是為心臟，心臟天堂。地獄也是為心臟，心臟呢個地獄；山河大地也是為心臟。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，都係為心臟嘅。成一切相就即心啊！善事惡事都為心臟。擺喺邊個擺？唔係你個心會擺，你個心唔擺啊，邊個會擺啊？係嘛？念經啊，邊個念啊？咪也是嗰個心嚟點？心唔念嗰面，你包識會念啊？係咪啊？咁啊，持戒啦，咪也是心會持咯。一個心唔持戒，你點樣持啊？係咪啊？受戒啦，也是嗰個心會受咯。係咪啊？出戒也是個心出。哦，修行也是嗰個心修。做善事也是嗰個心做，做惡事也是個心。出成一切相即心，这个心来做的，心能成一切相。离一切相就即佛，这个 個法式就難離一切相。你布施啊，你離咗布施嘅相咧，你就佛。如果你著咗布施嘅相咧，你就凡夫。布施持戒啊，你離相咧，你就佛。如果著咗持戒相啊，得人天嘅福，你咪凡夫。啊，忍辱你有離相，正菩薩法人就係佛。如果忍辱你著相啊，我能否忍的嘛？我忍啊，和尚得相可壯觀菩薩佛，呢個咪凡夫。行善你離相咧，呢、這個叫做無為嘅功德。如果行善你著相咧，變成有為的功德。所以離一切相啊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話：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相，即名自佛。嗱，所以你能夠離一切相咧，嗰、那個佛就清，離一切相就清淨咧。呢、這個清淨心唔係佛係乜嘢啊？啊，所以咧，成一切相就即十，離一切相就即佛。所以六祖解釋呢個即心即佛啦。一句説，我若具足而説咧，就六祖話若果具足而説，窮結不振咯、窮結咧都唔振啊，我兩句意啊。即心即佛嘅意，窮結不振啊，輕戒啊，不必具足而説咧。欸，我一收戒啊，六祖對記說法啊，輕戒，即心都明未，即佛嘅乃定，定未膽痴，耳中清淨，唔似法外，即由以雜性啊，用品無生，喪受，雙受是正。六祖啊，用呢個戒嚟解釋呢個即心即佛。即心啊，都明慧。即心是不動的，一動就不能即。所以你想即個心，萬不能動。喐下咧就唔見啦。你不能喐，你個心不能喐，你就即心。你個心不動就即心。你個心不駕駛就即心。你個心不減少就即心。你的心不惡就即心，你的心不勤就即心。哦，即心啊，咁啊，即心，即心就不動咧。嗰、那個心係咁樣咁樣，萬不能動，一動就有惑。如果即心不動，不動就無惑。舉心動念都無比是罪，無比是惑。呢、這個心不動就無惑，無惑咪未咯。即心就唔會動嘅，不動咧就冇法。我不離人，動必有苦嘛。不過心唔動咧就冇法，冇法啊，冇法冇法。呢個字，呢個係智慧啦。就即心唔離唔離，即心心不動，心不動就冇煩惱嘛，冇咗煩惱話咁，呢個咪智慧咯。就即心唔離唔離咩？即法。的乃定，即佛，佛即係覺也，覺就不埋咩？不埋就冇妄想咯，呢個咪定咯。佛即係覺也，覺就不埋咩？不埋咪冇瞓沉咯，埋埋懵懵咪瞓覺，又冇瞓沉，又冇妄想，呢個唔係定係乜嘢？所以即法的乃定，六祖話。即佛啦，佛就覺哦，事上有覺，覺現前，覺得不埋，不埋冇妄想，冇分尋，呢個定不嚟著，即係即佛就乃定，定未等持，耳中清淨啊，咁即心就明慧，即佛就乃定，定慧啊，係咪兩個啊？唔係兩個。定慧是和一個母親生的，定慧是靈丹，你有 有一份定，你就有一份智慧。有十份定呢，你就有十份嗰个理，定你就平衡。你有一份嘅智慧咧，你就有一份个定。你有十份个定呢，你就有十份。十份个理咧，你就十份个定。个定你就平衡。即定之时，哦，呢个理就系定啊。即理之时咧，哦，呢个定就在理咯。啊，若果即定之时候冇理啊，哦，呢个定就变咗。固定，若果即理的时候冇定啊，呢个理就变咗狂定啊。所以智慧必定有定，定定在嗰个理，呢个理就唔变咗狂定啦。定的时候必定有理，以呢个理嚟照呢个定，呢个定就唔会固定，固定就死水不从容。修行唔好食呢个固定啊！你用呢个味嚟照呢个定咧，佢就唔会固定啊，死说不从。你有呢个定嚟债呢个味咧，佢就变咗唔会狂拍摄。所以做法事啲人一定有啲定，定嚟债嗰个智慧，佢就不烦不慢，佢就好有协理嘅。一个冇定啊，哦，这个味咧就变得狂味，所以做法事的人自己要用这个定嚟赞呢个味。参禅的人呢，你守定，你亦要用这个味嚟照嗰个定。你唔用这个味嚟照嗰个定咧，那个定咧就变得枯定，啊，变得死水咯。所以定味啊，平等，平等而受持。定你名单而收持咯，咁样咯，耳中清净啊，耳即系心入，你个心咧有定有味嘅，呢个心就清净。有定冇妄想，有味冇分寻，心咧后冇咗呢个妄想我，又冇咗呢个分寻我，呢个耳咪清净咯。所以古人讲：黑黑用心时，黑黑无心用。无心黑黑用，黑黑无心用啊！呢、这个我哋耳中就清净啊！但由我哋个心之后咧，耳真系点解唔清净？唔系妄想同分寻，清嘅乜嘢？唔系分寻同妄想，净嘅乜嘢咧？所以一定啊，我哋有定有理，定理等持哦。那个心呢又冇妄想，又冇分寻，冇妄想冇分寻，呢个心个本来面目啊！呢个本来面目呢，啊，不是善，不是恶，无妄想都无分寻，耳中就清净，清净就无相，清净就由如虚空。呢、这个耳中清净呢，哦，嗰两字。就明心啊，啊清净嗰个意啊，你讲佢系心就得，讲佢系佛就得咧，讲佢定就得，讲佢理就得，佢意中清净，唔似法门，犹以杂声。咁样呢个定味就单持，意中清净，呢、这个法门就叫做不异法门。啊！冇妄想，冇分寻，呢、这个不二法。定未齐受，哦，呢、这个就不二法。呢、这个不二嘅法门啊，耳中清净。呢、这个不二法门啊，点样悟咧？啊，悟咗可彻底，由耳杂声，由我哋学习嗰个性嘅。你学咩嘢？我觉得学而时习之。你念佛，未出世以前咧，未有念佛。后来趁紧呢个善知识咧，就知道念佛。哦，坐咗念佛。啊，点样念？四字六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学咯，啊，学习，学习咯，咁样，继续习落去。哦，习到，习而成圣。嗰阵时变咗做不念而念。不然念念咧，哦， 个念都熟咗咯，熟到还要生口，口到还要生念。嗰阵时咧，念佛嗰个善根咧成熟啦。念佛个善根成熟咧，一碰到呢个善知识，佢就能够悟呢个不二见性嘅法门。嗱，由以习性嘅，所以念佛啲人啊，不打妄念，自得心海。不打呢个妄念，自嗰个心海，心海咪悟无生法，又咪悟彻法门咯。个五知法门都由以习性，所以孔子嘅讲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？学啲嘢你都时常要习嘅，变大你就学熟个时常都要念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敏固自身，可以为人师。敏固你识，你还要问习。问故一味问，哦，念大悲咒念，哦，念到突然间大悲陀罗尼现前啦，嗰阵时咪悟彻法门，呢个不二法门。所以我哋错咧就生，由生就熟，由熟就考，由考就妙，一妙咧，哦，就能够开悟啦。所以由以习性。开悟唔系难嘅，只怕你唔肯学习，不习而成性，你未做到呢个习而成性嘅境界。咩过去个老婆婆，即心似道场，佢就问师傅：师傅啊，我拜你做师啊，我点样修行用功啊？呢个师傅啊，教你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啊！好啦好啦，六字大明王咒观音菩萨嘅嚟噶，你教我咧，拿六个字，啱埋啲八年牛，你攞下我啦，一只嘅牛咯，我话要数喎，呢个刀罗嗰边放啲黄豆，啱埋啲八年牛，执一粒就呢个刀罗嗰次，一日就嗰一刀罗呢个黄豆就念晒。哦，佢念咗三年咯，习而成性。哦，佢念到熟咗，念到变咧习而成性啦。哦，方面咧大三年，啱埋呢八年啊，嗰啲黄豆自己食唔掉，唔需要接用手嚟执咯。啱埋呢八年啊，嗰啲黄豆又跳一粒过嚟，佢就唔使自己动手啦。哦，念晒你一日，哦又食。你睇下。所以咧，習而成性嘅，點解大一年嗰啲黃豆又唔跳過嚟？佢習未曾成性啊，係咪啊？萬一生啊，未曾熟嘅，哦，練得曬三年啦，習而成性，嗰啲黃豆自己識跳嘅，再咁多善知識，呢個老太婆就會開悟。由以習性嘅。去念呢個六字大明王咒，念得集而成聖。羅爆山二代祖叫二七祖，師傅叫佢拜佛。哦，佢坐到咪拜，拜到夜晚十二點鐘瞓覺啊！呢個二七祖，哦，一味咁樣拜，直心似道場。哦，拜到十三年咯，觀音菩薩嗰隻手嚟喐。但是九点钟了，他就回家之后他就回去睡觉。师父问他为什么这么早睡呢？师父啊，我向你说，我是向观音菩萨，你叫我拜到十二点钟，观音菩萨叫我拜九个字，拜到九点钟就睡觉，那么我就回去睡觉。观音菩萨怎样叫你拜到九点钟啊？观音菩萨那只手动嘛，我就拜到睡觉，教了我就睡了。哦，今天啊，好了，你拜到觀音菩薩，嗰隻手都會喐噶啦。你拜佛咧，拜到虔誠嘅，所以人有感應，人有誠心就佛有感應，感動啲觀音菩薩。哦，最後一再拜三年就十五年，觀音菩薩咧不但喐手啊，再嚟問佢：善男子，你拜我求咩啊？幫我求智慧。求智慧啊！飲得佛前嗰杯供水，一飲咗六根清淨，身心都自在，得大智慧。明日供個師傅嚟行佛 啊，师傅都行血光，嗰阵时就徒弟两个师傅，点样咧？咪集二成星啊！但系摆咗十五年咧，你哋学噶，有只呢个你就能够摆到十五年，慢慢都摆到十二点钟，摆到十五年，所以呢个集二成星啊，咩都唔系难，只要你肯嚟学习。啊，初初就生，生就熟，熟就烤，烤就苗，集而成星。呢個善根就成熟，你就悟呢個法門，悟呢個即心即佛嘅法門。即心就即佛咧，所以咧悟即法門都由以集性。有時都禪師啊，啊參禪難啊，難集而成星，九參就有禪啊。九字就有言噶嘛，嗱，六祖又講得好清楚，點樣開悟咧？排出由以集性嗰兩個字，用般無生喪修的事證啊，從態起用，唔得得態，必定從態起用，從態起用啊，從態起用啊，佢無生。如果有生，只能够起一个用，不能起两个用。但系从胎起用啊，冇生，哦冇生哦，咁样咯，起两个用就得，起百千万亿个用就得。哎，大海水，大海水起呢个波浪咧，系冇生，所以咧千浩万浪一齐起。啊，如果有生，就只能够起一个波浪。啊，我呢个大海生呢个波浪，啊。呢、这個大海冇散噶嘛，隨風嗰個弦，百千萬億個波浪咪一齊起。我哋嗰個胎從以前，從呢個散胎嚟起用冇散噶嘛，冇散咯咁樣咯。哦，起一個用就得，起兩個用就得，起六波羅蜜個用得，起呢個萬行柴壽都得啊。六道萬行柴壽。用本無生啊，所以咧，一個用有生啊，點可以萬行齊壽？只可以壽一個行，點能夠萬行齊壽？若用本無生，咪萬行齊壽咯。那係嗰啲出家人啊，拜禪啊，拜到熟咗咯，左手啊打中，右手打中一齊打。左右手都無生噶嘛，你問你個心再鼓啊，再中啊，鼓又不在，中又不在，哦，所以佢就中鼓一齊。一個心啊，在呢個鼓就忘記呢個中，在呢個中就唔見咗個鼓啦嘛，所以用本無生，中鼓就齊明啦嘛。所以咧，呢個用本無生，雙修自證。受福受味，福味一齊受。福有無生，味有無生，福味咪定味就上受。啊，定味可以上受，定味上受啊！好似咩啊？好似嗰個蝸牛，你哋見到蝸牛，蝸牛咪有兩個角嘛？你喐佢，佢兩個角咧伸出嚟；喐佢，佢兩個角咧縮縮落去。佢一生你一齊生，一縮你一齊縮，所以用本無生，上受是證，不可言下達，所以引子就見言，因緣見道，啊，就似六祖講嗰首偈，言下就大悟，悟到即心即佛，啊，悟到見性不如佛，依戒讚業。即心言是佛，不悟的疑自物。我知定利因，上受的离自慢，不可悟得就即是。即心言是佛哦，我哋以前唔知啦，动下念，喐下个心，唔见咗个心啦。啊，加多减少，过分不及，终系唔能够即心。哦，而家即心啦，不动念，不喐，不怕多，不贪烧，唔过分，又不夹，啪啪以嗰个心嚟相应。哦，即嗰个心系咁样 心系咁样就咁样。嗰阵时嗰个心咧，经过大佛，如来大佛，即心言自佛，不言自屈咯。我几十年以前未曾开悟啊，但系屈咗嗰个心，屈咗嗰个佛，连自己都屈埋，自己。都唔心就佛啫，岂不是自己屈咗自己嘛？嗱，不悟的言自屈，我自定未因，上受都嚟自佛。我自呢个定未啊，同呢个人有定必定有未，有未必是有定。啊，定就未嗰个态，未就定嗰个用。啊，有态就有用，有定就有未。我自定理咧，就同一個一，由於呢個妄謀、呢個覺一生，佢哋一齊生咯。啊，定生嘅又生，未生定又生。我自定理咧，就同一個一，啊，同一個體。我自定上受啲嚟自物啦。既然夾同體咧，我就唔可以偏受，受定就唔受理，受理就唔受定。我必定定未上受，定未上受，你嚟之物呢个物字啊？呢个物字哦，你心之后有件物，呢个物咧系咩啊？呢个物就妄想。心之后有一个妄想，你个物有呢一个妄想，有另一个物，有妄想多咧，物就多咯。所以上受嚟之物，嚟出心中呢个妄想，呢个物就妄想。咁上受嚟之物，物系咩？物系众生，兴奇债物啊，放完后兴呢个奇，兴慈嚟债物，兴呢个慈悲嚟债呢个物，物咪众生。哦，上受嚟之物。我將心內的眾生通通都度咗，上受都嚟自物。有呢個物是咩啊？物係肉嚟嘅，有物就必定有肉。你嗰離物咧就離肉，你個心就清淨啊！心能離肉，呢個心就清淨啊！所以受定受離心之後離一切嗰個物肉，所以呢個。大学之道，次次在格物，格呢个物用，格物而后致知，呢个智慧就生嘅。讲明格物而后致知嘅，格物格呢个物用，一切物用格咗落，眼见色，格呢个色用，耳闻性，格呢个性用，系咪啊？地受向，格嗰个向用。说成味，你唔好喊呢个味欲噶；神觉触，你唔好留恋呢个触了噶；以智法，你唔好分别咧呢个法欲啦。所以智智就隔物，隔一切物欲咧，隔物咧就清净嗱。隔物以后智智，呢个智慧就生噶。智智咧以后以成，以成有心净。身正咧，然後身修，身修然後家財，家財各自各自天下平。所以呢、这個大學之道啊，孔子個學説都有離欲下手嘅。不過好多人咧唔知道孔子個意啊，只知就隔物，佢又隔咩物？隔呢個物欲，物無欲嘅呢個物就冇咯。非財，你有欲就有財。你冇呢個欲嘅呢個財富豐，色你有欲嘅你有色，你冇咗呢個色嘅呢個冇咗呢個欲嘅呢個色咪豐咯。明你有欲嘅你有明，你冇呢個欲嘅呢個明咪豐。所以喪受離之物，離一切才識明實。誰嗰個物咧離得個欲噶？離欲就清淨。定位咪現前，嗰陣時咧就即定就即位，即心就即佛咯。所以法海禪師大悟，就呈出個修戒俾呢個六祖。讚就發達，好 州人帶個出家人咧有悟道咧，呢個湛明嘅發達咧，洪州係南昌嘅，放曬呢個南昌棍就洪州府咧，洪州個府嚟嘅，七歲就出家，哦，七歲就出家咧，七歲出家呢個沙尾啊，有冇呢個戒律咧？有，佛就曬啲時候啊，有啲年紀輕嘅沙尾出家，曬先問嘅，佢能不能夠開悟啊？難，哦，就到出家，叫開悟沙尾。咩叫開悟沙尾啊？曬嗰啲高嗰啲米，嗰啲烏鴉嚟食啊！呢個沙尾能夠反切嘅，叫開悟沙尾嘛。七歲就可以得咧，七歲就識會開悟沙尾啦。所以七歲出家就開悟沙尾，出家出啊，出咩家？出呢個世俗嘅家，出呢個火宅嘅家，出呢個生死嘅家。我就南華寺院嗰陣時，年年都開戒啊，福建人嚟求戒再作。有一個福建生啊，老豆老母嗰個仔啊，都嚟受戒。係咪嗰個仔咧？都係七八歲到。係咪我問佢啊？我話你拜邊個做師傅？拜老豆做師傅，拜老豆師傅。我話你為咩事業職噶？放喺我紅塵職噶。我咩叫紅塵？哦，佢唔出聲嘅。佢啊，喺與人家講，佢咪講咯。佢有啲人拜老豆師傅，我嚟問個老豆。佢話：我哋建咗山上耕田，你一個茅棚。我哋家拜咗師傅文佛法咯。我整一個茅棚嚟當正身。啊，我同我嗰個啊太太啊，同埋三個同佢仔三個人一齊出家。哦，今日翻嚟個耕田都住茅棚。出福建人啊！哎呀，出家坐到了不得。父母兒女一齊出家，七歲就出家，上仲不化經，七歲出家咧，佢又仲呢個妙法蓮化經啊，上即係日日嚟仲不化經咯，仲得幾耐咧？仲得可耐啊？賴個祖師，佢就來咧，賴呢個六祖啊，六祖係呢個祖師咪，六祖大師。头不见地嘅，啊个拜咧见个头都唔到地嘅，咁样噶，搵嚟拜咧个头到地，个头唔到地，啊，仲可人呢个六祖就可惜，赖不头地都何以不赖？如果你个拜呢个头都唔到地咯，你不如不拜啦，唔系一定要你拜啊，啊何以不赖？你心中必有一物，你嘅心入边必定有一件物。嗱，呢个系物字啦。有一件物啊，系咪啊？心之后有物，有物就有用，有物就有妄想，有物就有众生。啊，但系在心之后咧，往往总系一件物嚟。你心中必有一物，物集何事也？物即系物藏。你學習乜嘢啊？學到乜嘢咁巴閉啊？嚇！白頭都唔到地啊，拜，個頭都唔到地。哦，二念《法華經》已經三千部喎。哦，佢講啫。哦，我念《法華經》啊，已經啊，及啦，已經念咗三千部。三千部不容易啊！如果一日念一部，一年就360部。十年咧，然後先練得3000步，係一日點能夠練得步啊？八百斤你出煙咧，啊，仲會你一年一日練一步，你都要練10年啊，3000步。所以你練八百斤以及3000步，足以以日練至10000步，不設定義，不以為勝，則言皆行。祖就話啦，你誒唔可以念3000步喎，你念到10000步，啊念經念八百經念到10000步， 但你未必百敬嗰個意喎。做起俾你百敬做個意，你不能勝我，不以為勝，你唔可以勝我六祖喎。則言皆談，你念不化敬難教我會足敬眾嘅意咧，你又不能勝我。不過以我平行者，則言皆談，以我六祖平行者，你唔可以挑勝我。啊！但你念經未必會呢個敬意嘛？哦，六祖就會禪意，你就會敬意。你敬意會，你都要我六祖的禪意要平淡嘅咩？你唔可以勝我六祖啊！不以為勝，則以吾戒行，以我一切平淡。你唔可以勝我啊！啊，你念經得敬意，六祖參禪得禪意，係咪啊？而家父子事業啊，你有叫慢啊，你有敬意未曾加。若果係咪啊？你有得叫慢，頭都唔到地，有得我慢，有得我慢，何曾解敬意咧？你個敬意都未曾解啊！而家父子事業啊，你父你念經嗰個事業啊，你念經啊未曾解敬意啊，你辜負咗念經嗰個事業啊！你個敬意未曾解，解敬意就冇叫慢，冇煩惱。啊！你有個叫慢，頭不到地，你呢個敬意未曾解，道不自覺，你都唔知道自己有過失。念經啊，不解敬意，叫慢墮羅羅，頭不到地，你有過道不自覺，輕介意。啊，就講咗咁。乃安接萬紅頭鞋，不自地乃啊，呢個乃貌咧。行賴咧，軍來接服自己個嬌慢嘅床，啊嬌慢床接呢個嬌慢床，頂賴咧接呢個嬌慢床，接呢個喊親處煩惱嘅床，誒賴幫就接慢床，一切煩惱嘅床都接足，賴幫接慢床。所以你個叫慢，我哋一定要折服佢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教咧大乘黑色，就有呢個叫慢床咧都折咗咯。唔怕你啊王子出家啊，或者喺嗰面啊咩人出家，一出家就黑色，一黑色啲時候咯，圓滿康安，黑色嘅自己嘅叫慢床就冇曬。嗱，所以賴幫就折慢床，頭係不自地啊！既然間接觸我慢啊，冇咗我慢啊，冇我咯。點解你個頭咧都唔到地嘅？唔到地，你呢個叫慢未曾出啊！你個叫慢咧，叫慢煩惱未曾出，實頭係不自地。有我聚的生啊！你有叫慢就有我，有我啊，有我咩聚都生起嚟，一切聚從我而生。誒、啊，聚之中以我聚在大。有咗我咯，一切罪就從呢個我而生嘅，所以有我罪即生，有我就我喊、我親、我痴、我慢、我疑、我千曲，哦，我去虛狂，所以一切罪以我罪嚟最大，所以有我罪即生，忘功覆目比一，忘得功咧，忘功咧，忘功就無我。無我就無相，無相嗰個共啊，又如虛空。一切福至重要，無我嗰個福在大。所以《金剛經》問：唔論你點樣用功，你能夠用到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啊，行河山七寶布施都唔及你受持一四句偈嘅功德。啊，就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，所以忘功就福無比啊！忘咗自己共，冇咗我相咧，無我就清淨啊！嗰個福咧又虛空，無我都無相啦，無相個福咪又虛空咯。哪個能夠悲得行河沙七寶布施都唔及你無我無相嗰個福大力啊！忘功就福無比啊！因此。 有功都不得忘功。我哋念佛有功，我又念佛啦，忘咗自己念佛嘅功，佢个功就升咗啲。我拜佛就有功，我拜佛就忘咗拜佛嘅功，呢个功就升咗啲。布施我有功就着相，佢布施忘咗布施功无相，无相布施升咗啲有相布施功德。有相布施功德会坏嘅，无相布施嘅功德唔会坏嘅，系成佛之因嘅，明显嘅常智嘅。所以忘功嗰个福系无相嘅福，胜过有相嗰个福。嗱，忘功福无比，需要以明什么啊？你叫咩名啊？咁样啊，六祖都未人问佢个名咯，明发达，我叫发达咁样。知你明发达，何曾达发呢？你系明呢个发达啦，应该啊达咗个发啊，通达咗个发啊，系咪啊？通达呢个发啊，放开以前嚟发达咯。我喺你都还咗烦恼，呢个发未曾达啦，何曾达发呢？你有叫慢，你何曾踏法？踏法就冇叫慢啊！你有我相，何曾踏法？踏法就冇咗呢个我相啊！所以以未发达，何曾踏法呢？布施戒意，六祖马上先修戒嘅，到嚟啊，开示佢啊，教训佢。依家明发达，群众都未有意。你出咗戒之後，師父按你個名，你嗰個名叫做發達，你都好勤力，勤力嚟種經，種咗成十年，都未曾有息，一日種一部經，一日種一部《法華經》啊，的確嘅從朝種到晚，勤種都未有息，然後種到三千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空中但存聖，你仲係種呢個文，種呢個文不解其意，你叫做空中，種經而不解義。